妙山河，中横四海。我何鉴光自传一鉴江湖已经在普罗有得卖了，大家可以到普罗或者是普罗网上商店购买。多谢各位。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病。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翻嚟第二节， 第二节啦。咁啊，嗱，礼拜头嘅时候咧，就一集团嘅创办人黎智英被国安拘捕啦，就被拘捕，就控涉嫌咧就违反呢个国安法啦，同埋 勾结外国势力啦 嘅罪行啦，即系同埋其他相关嘅商业 诈骗啦， 诈骗啊。咁啊，嗱，亦都星期一就喺警方就做咗一场非常之大嘅大龙凤，一朝早咧就派遣200位，即係有成200個嘅全身防暴裝備嘅人士嘅警員嘅人士。 我想諗緊你想點形容？我想話有200個精兵，有200個牙差。係 啊，即係我唔知講乜好，對住嗰班嘢，即係對住嗰啲牲畜，即係我都唔知應該講咩好。咁啊嗱，有就警方非常之高調咁就搜查呢個一傳媒大樓啦。咁一傳媒大樓位於將軍澳工業村嘅非常之大嘅地方嚟嘅裏邊。咁咧亦都係有200位嘅警員係入去啦。咁呢200位警員咧，基本上都係著住啲防暴裝備嘅，即係有好多防暴裝備喺身嘅，大家見到。咁啊而進入一間好即係好似操兵咁樣去進入一間報社裏邊。就話要攞啲 手證咯， 就話手證啦嚇。當中咧，呢個李桂華咧就即係呢個警司，呢個國安嘅警司李桂華咧，即係唔係國安嘅咩話？國安部長係叫咩咧？喺即係呢個執法部門嘅政治部啦，我成日想講嘅，即係政治部，即係國安部啦。就李桂華警司咧，就不斷強調開頭咧就。即係攪撚教教，直情係攪撚曬嘢。開頭又話唔會影響編採，就話唔會去到編採嗰個記者嗰層樓嗰度搜㗎。屌你老母，點知一入啊，屌你老母入撚咗記者嗰度搜啦。亦都冇一張唔係話會影印住張法庭手令俾前線警員嘅。有時問起上嚟又話冇啊，啲差喺度轉轉工啊，即係呢樣嗰樣係咪？咁中間咧就搬走咗大量嘅物證啦嚇，咁亦都拉埋佢兩個仔，拉埋黎智英嘅兩個仔，咁啊話佢哋即係涉嫌串謀，唔知欺詐咁。 詐騙咯，主要呢個。 咁咧，另外同晚亦都拉咗周庭啦，咁啊即係及其他人啦嚇，咁啊即係涉嫌佢哋又係違反咗國安法啦，話佢煽動分裂國家嘅，即係話佢係煽動分裂國家。好，咁喺呢件事上面咧，有幾個重點。第一個重點就係你警方點解喺呢個時候嗱拉咗11個人嘅，咁係咪你？是為了報復上星期美國你即係制裁你11個港共官員啦，係咪咁樣？咁你警察就用國安法高調拉翻11個，呢個我覺得摩定係一個報復，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點解咁講？好快第二日啦，就即係大約三十個鐘到，所有被捕嘅人士咧都係直接放曬噶啦，即係保釋外出。咁啊，其中保釋條件都相當之辣嘅。咁啊，以周庭嗰個為例咧，就係要18萬人事擔保加呢個20,000元嘅現金擔保，咁樣先至可以放咗。即係前後都要20萬 咯。係啦，黎智英好似成好多，唔記得咗。 黎智英都好多啦。 係。 咁 anyway 呢一個行動，如果你國安部係夠料喐佢哋嘅。話佢哋勾結外國勢力，乜我都想知噶。其實個個都話黎智英收美國佬錢，我聽10幾年啦，係咪啊？個個都咁講，啲建制派成日講話黎智英收美國佬錢噶嘛？喂，我真係期待你國安係能夠做到嘢，原來真係有證據。喂，原來黎智英真係收美國政府錢嘅，原來咁樣，然之後將佢繩之於法，分裂國家。喂，我都想睇下，但係你冇係嘛？如果你有證有據嘅，你佢哋會放劉慧卿出嚟，你俾佢擔保，你冇啊嘛？咁冇，你周庭又係咪？就即刻放佢出嚟， 即係唔使直接上，咁嚴重罪行，我分煽動分裂國家，點咩國安法咁撚大罪，可以保釋，啱唔啱啊？咁從咁樣已經睇到，你哋班友跟撚本就係冇證冇據，夠拉做場戲啊！ 你諗下國安法最高刑罰係終身監禁噶嘛？終身監禁嘅 level 咪同你謀殺其實一樣，咁你覺得一個謀殺犯可唔可以保釋啊？ 系啊， 就咁簡單啫嘛， 正啊！跟住你咪屌你咪你班人咪做場戲咯。嗱，如果你公然你特區政府你認，你話喂屌你我係報復佢十一國制裁，嗱，我覺得咁都 OK 嘅，我呢啲説法 OK 嘅。但你唔係啊嘛，唔係你就係濫用執法，濫用執法部門或者係執法部門濫用權力啦。咁樣就係濫用權力啦，係嘛？你有證據你攞出嚟啊嘛！一个咁严重的罪行，竟然是咁样去处理的，系咪？咁啊，即系而家话俾你全香港人听，话俾全世界人听，呢一条罪就系莫须有咯，可以拉你就系莫须有咯，啱唔啱啊？即系佢中意拉你。 系咯，唔系佢好明显冇啦，因为嗱，佢本身你星期五传出嚟美国制裁你十一个，跟住佢去到好似星期二定星期五，好似系啦，跟住佢又中国外交部又宣布翻，我又制裁翻你美国十一个人噶嘛，系啊，咁嗰个就你可以嗰个佢就大方承认系一个报复啊 ，OK 啊，但系咁你呢度咧，嚟指佢周庭嗰度嗰十一个人咧。 咁啊，協者抽印嗱，即係呢排成日講啊，啲魯迅嗰啲咧，成日 call 翻啲魯迅出嚟用啊嘛，即係強者抽印就向更強者去報復啊嘛，協者抽印就係屌你乜抽向啲弱者嗰度啊嘛，即係嗰啲屌你，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咪即係翻屋企打老婆嗰啲咯，係嘛？自己即係遭受到啲挫折，跟住翻屋企啊打老婆，就拉埋啲文人啦。除此之外，即係除咗呢一個樣嘢，結果係乜嘢嘢咧？outcome係乜嘢咧？就成為咗你國際。系新闻啦，而家全世界都知道我哋香港系冇言论自由噶啦。而家全世界都知道国安法葫芦里边卖咩药啦，你点样洗都冇用噶。你点样去清洗自己？点样去讲佢去拗？边有用啫？而家 唔系你做埋呢啲嘢，根本上系又系嗰个咧，佢真系永远做亲啲嘢都系反效果嘅。 你而家咪反效果咧？你个全世界拉黎， 你咁高调拉黎智英。黎智英一個人，即係一個商人，人微言輕，好似係，彷彿係。喂，彭斯又為佢説項，Donald Trump 為佢説項。你諗下，你係咪瀨太婆嘢？你係咪抽著火水啊？呢劑係 啊，呢劑咪好撚柒。 你真係估佢唔到㗎。 而家咪 區區一個咁樣嘅商人，點樣話能夠有美國嘅副總統同埋仲正總統都同佢發聲？你話係咪離曬譜先得㗎？ 唉，真係離撚曬譜，即係呢樣嘢係黎智英Jimmy Lai啊，黎智英俾人拉，咁就惹嚟成個屌你諗乜全世界你譴責你， 跟住你諗住拉個周庭啊小妹妹廿零歲， 恰你以為恰靚妹啊？屌你諗乜 日本啲 Twitter 你點睇？ 全日本啊，成個日本國屌你諗乜震動啊！同你講，日本政壇同平民界都震動啊！你知唔知嗰一日啊？話俾你聽啦，特區政府嗰一日啊，拉周庭之後啊，你知唔知道日本嘅 Twitter 排第一個 search 係咩啊？係 Free Agnes 啊，即係 hashtag Free Agnes， 即係釋放周庭。就是全日本第一位的那個 hashtag 那個 search， 是吧？跟住無論日本的政界、藝能界、甚至是文化界，全部名人是發聲支持周庭。那你想想，你屌你想想，你是不是拆出國際啊？你特區政府又是你做這些是做什麼事呢？是吧？第三樣很撚重要，你今次是香港開埠以來最撚嚴重嘅侵害呢個出版自由嘅事件啊，侵害言論新聞自由嘅事件啊，你知唔知啊？喺古往今來啊，人類文明歷史上邊啊，會查封咁撚樣嘅查封報館，只有暴君嘅政權會咁做嘅啫，只有暴政係會咁做嘅啫。所以話你暴政係啱嘅，只有嗰啲法西斯希特拉啦，係咪？啊，中共都試過嘅，係咪？只有啲獨裁。嘅政權， 當年南韓嗰陣時， 南韓都有，只有啲極權，只有啲獨裁者係會大批執法人員、大批嘅軍警進入去一間報館嗰度，係 啊， 操入去。你呢個已經係話俾全世界啲畫面，已經係話俾全世界嘅人聽， 香港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是已經死亡。是翻不到转头的，已经死亡。 不单止他其实好像仿佛怕做得不够，他入这个报馆固然是离晒谱先啦。再者就是其他的传媒都会去采访的嘛，他还要玩传媒筛选。那你说、哦、那些什么立场啊，那些什么不让他入我都算够数了，那你港台你又不让他入。美联社发生发生社这些又不让他入，只是给大公文会东方这堆东西。喂，呢樣嘢已經好有問題啊！ 我睇一段片嘅，即係我睇咗嗰個新聞片嘅，即係呢段嘢我睇咗新聞片。嗰、那個什麼傳媒關係科嘅 Madam 嗰位咁嘅新學特 B 嗰條友咧就話係因為咧點解我哋唔俾佢哋入來採訪咧？係因為裏邊嘅地方咧就唔夠就會阻住咧啲差人做嘢第二咧就係話佢哋咧就會揀一啲。曾經冇阻礙過佢哋執行職務嘅傳媒，即係市院啦。第三、就係話一啲佢會就排除咗一啲咧規模唔大嘅報社。屌你老母路透社全球有幾撚多個職員啊！屌你老母， 叫規模唔大。 你 RTHK 有幾多職員啊？係嘛？法新社在全世界有多少职员啊？ 点计都多过你大公文会加埋啩。 同埋第二样嘢，你话有阻碍嘅前科系香港仲系一个法治嘅国家嚟，唔系就法治嘅地区嚟。 佢阻住你，你咪拉柒佢，你话佢阻差办公咯。 唔系个问题就系话嗰个报社嗰个记者喺某一个情形底下，去阻碍咗你警察办公，系嗰个记者嗰个 individual 嘅嗰个人嘅事嚟噶嘛，唔关你个报馆事噶嘛。即你不可以因為有人曾經這樣而你阻止了這個新聞的採訪嘛，新聞採訪和新聞採訪的過程是兩件事來的，大哥你別想玩，屌你老母，對不對？你不是瘋狂的整件事，所以你怎樣都說不過去的嘛。後來鄧炳強呢，即後來警務處就發了一個聲明，如果這個是新的採訪的守則， Okay. 新的採訪守則就由他們去 screen 哪些記者可以進入這個事發現場採訪，那你就即是警察控制新聞自由啊！現在基本法是賦予香港人有新聞自由的嘛，那現在你警務處是不是公然違反基本法啊？又是誰給權力你阻止記者採訪的？在香港法例的哪條哪章，基本法的哪一條給警察部、給警務處權力去做這個這樣的甄選的行為啊？沒有嘛，那是不是你濫權啊？是不是你破壞基本法啊？是不是你警務處又破壞基本法啊？現在 他現在真的 阻礙新聞自由啊！你現在屌你了嗎？現在不如做特首吧， 你簡單一點說，是啊，現在就是一個軍政府或者一個警察國家， 你現在就是軍政府嘛，是吧？ 你簡單一點， 你簡單一點， 不需要說那麼多東西，不需要又說三個 criteria， 不用的，你總之就說我現在是一個警察國家，我說得就得，我甚至我另外出張證給你，即是 override 了你本身的記者證。 他現在是想著這樣，他有想過這樣，但這樣樣是極端地違反基本法，那 你不就做咯，沒所謂的， 是吧？你做到就做咯，是吧？不過都很快的了，我估是快的了，是吧？ 傳媒有紅色襟章的，警務處出的，有襟章就入得，這樣你就做咯，沒問題的，你反正現在做的事都沒分別的了。 是，即是還有，即是你這件事是絕對違法的嘛，即是這件事是違反基本法的嘛，即是你還可以繼續做下去，你想著，是吧？而呢個所謂的特區政府，你咪見即係將呢啲嘢視而不見，係咪？你記者要追問啊嘛，所謂泛民主派議員你要追問啊嘛，係咪啊？即係邊個俾權力呢個警務處去執行呢樣嘢㗎？你保安局係咪要屌你乜去信問保安局啊？係咪啊？而家係咪咁樣啊？可以？你要即係呢樣嘢，你係要？追問內的嘛，即係你要問鳩啊林鄭月娥點解會咁嘅？屌你老尾，係嘛？而家咪俾咗警務處權力去打壓言論自由先，去打壓新聞自由先，採訪自由先，係咪咁樣先？係你話得㗎啦，係咪？ 咁你好簡單啫嘛，咁你日後例如你啲政府開嗰啲記者會嘅，咁你咪又係咁樣 screen 咯，冇所謂㗎，你咪 而家都有 screening 嘅其實。 咁啊，主要係嗱，我覺得咁點樣去對應呢件事咧？我都好支持，即係好似話我聽講收到風啦，就話香港好多網媒，即係網上嘅記者，即係網媒記者，佢哋咧就將會想搞一個即係比較啲聯合啲嘅行動，大家聚埋一齊。我覺得要成立一個即係網媒嘅聯會又好，或者網台，我哋即係網台都係咪要即係成立一啲一啲 union 或者係一啲協會，好似記協咁樣，屌你諗下保障網媒嘅採訪自由權利同埋我哋嘅發表權利咧，係咪？我哋嘅言論自由係咪要即係我哋要搞一個即係類似咁樣嘅聯會嚇？我聽講就有人搞緊嘅，即係網路記協啊，網媒記協可以叫做 網， 係啦，網上記協。咁我覺得係必須要搞嘅，我亦都即係。我阿東是絕對支持是大家搞這件事 的、我們都只是想保障他們的採訪自由人身安全，因為他們其實現在網媒出去真的採訪是找命搏的，其實老老實實 是 即都是應該做些事去保障這一批人， 即我覺得、就算是要發採訪證或者都是由報館自己就傳媒自己去發，係咪？即係我都見到有人講，我唔知呢個咩人咧。佢 a lot of fake reporters， 其實係嘅，即係都真係係嘅。但係佢哋唔係 fake reporters， 佢哋只不過個人嘅 reporters， 佢哋唔係 fake， 但係佢哋係以個人嘅，就例如我成日去前線。 唔係佢成日所謂 fake reporter 係咪例如好似啱啱今晚發生嘅許智峯嗰單嘢，嗰兩條友都係聲稱自己係記者㗎嘛？ 係係啦，今晚咧亦都有即係一單嘢啦，就許智峯俾人跟啦。咁就而咧警咁啊，許智峯報警啦，然之後大批警察嚟到啦，然之後竟然咧就仲要係襲擊即係仲要打翻許智峯轉頭嘅，亦都放咗嗰、那個跟佢嗰兩個人，跟佢嗰兩個人咧從頭到尾冇落過車嘅喎， 冇錯， 係咪？嗱，我可以話俾你聽 ，Popo 咁樣佢跟蹤人咧，其實係犯上咗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嘅，係咪？咁但係點解你又唔執法啊？咁我哋怪得你有冇錯啊？我哋怪你呢班人有冇錯啊？你呢班人係咪政治化？仲話我哋政治化，你政治化啊？而家係 咁，如果佢係國安人員，係可以 如果調翻轉，如果調翻轉，唔係許智峯俾人跟咧，係李子敬俾人跟咧， 林鄭俾人跟， 林鄭唔得，林鄭唔會俾人跟嘅，有資科啊。 O K， 即係李慧瓊子俾人跟咧，可能蘋果日報派兩個狗仔隊跟啊李慧瓊子，你估佢點處理啊？你啲拆你啲 popo 係咪？所以呢啲咪就係人治咯，唔係話根據嗰個法例去執法，而係你根據邊個人再選擇乜嘢法例去執法，呢個咪就係人治咯。講撚到底，嗰啲仲覺得香港而家屌你乜個法治嗰啲屌你乜你死撚咗？ 唔係啊，其實即係咁講啊，即係香港仲有冇法治呢樣嘢，其實大家心照噶啦。你唔使咁樣牀頭露尾，即係例如你以許智峯呢單嘢為例，哦，你話哦嗰兩個係國安人員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唔受呢個咩條咩係做緊嘢，係唔受呢啲咩嘅侵害人身自由啊，各樣乜即係嗰咩公眾妨擾啊，係唔受呢個規管嘅。你咪講咯，冇問題噶、你有你嘅法理根據噶嘛。 因為呢樣嘢唔係第一次噶啦嘛，之前天琪啊。亦都系俾人跟噶嘛，系咪？即系嗱， 因为其实拉周庭前嘅一两日咧，周庭自己喺个 Facebook 度都有讲，喂，佢屋企门口好多古怪人喺度行嚟行去咁样，其实已经系出现紧噶啦呢样嘢。 系啊，即系你而家你呢啲人系咩人啫？你系国安啦、啊， 你 话 佢 系 佢系做紧嘢嘅，你咪讲咯，你有你法理根据噶嘛？ 你成日都话啲咩假记者假咩啊？佢哋黑记啊嘛，咁你呢啲系咪又系黑记啊？是吧冇記者證喎，呢啲唔使查佢證噶。佢邊間報館噶？即係你呢啲咪就黐撚線咯！即係點解唔好再問點解香港人成日咁憤怒？ 係咯， 係咪？即係 唔係其實就調翻轉咁講啦。你其實好撚蠢噶，屌你講真啊！你真係要走去跟蹤一個人。你都俾人俾周就係周庭啊，例如你許智峯呢啲，佢都唔揦理你，你都俾佢發現到嘅。你實質啲技術真係好乸曳啊！你換撚咗佢啦，呢班友好撚廢啊！其實 我哋睇電視唔係咁噶嘛， 唔係咯？我睇電視，我睇你嗰，我睇大陸片嗰啲噶，嗰啲咩聽風者嗰啲，喂，好撚勁噶嘛，分批噶嘛，你六個人，嗱呢兩個跟先，跟佢廿半粒鐘，咦，唔係幾對路啦，換走呢兩個，另外嗰兩個再去跟佢，我睇戲都有啦，你哋唔撚識你自己。睇到啲戲啦， 就係、是、所以咧，亦都即係我哋睇到周庭嗰個 Facebook 啦， 佢 po 即係佢 po 出嚟嗰張相真係好好笑嘅， 就 係即係好似喺人哋屌你老尾，即係喂喂我溝你啊，喂什麼時候溝啊，即係嗰啲咁樣喺人哋門口滋擾你， 痴漢一堆啊！ 因為咧嗱，周庭住邊嘅咧？周庭咧就住喺丁角路嗰頭嘅，咁我知道佢住嗰、那個花園，即係嗰個地方，嗰、那個地方嘅保安都好好嘅，即係你唔係一般人入到去嗰個屋苑裏邊嘅，咁啊即係但係咧佢哋啲屋咧基本上咧就係、是、依住個丁角路嚟起嘅，咁啊即係總有一邊嘅窗咧。就會望到個丁角路嗰度嘅，所以咧喺丁角路咧，如果有行人咧，你都望到佢。但係嗰條路咧係冇乜行人嘅，即係單車多嘅，即係單車來來。 咁你去到夜 單車徑嚟嘅， 係啊，但係夜媽媽冇人踩車啦。其實 咁咧，如果你有一兩個人咁樣喺度咧，一定咧差佬見到咧，其實係有權去拉鳩佢哋，懷疑佢哋企圖爆竊嘅。 冇錯， 係企爆嘅佢哋，係咪？完全是企圖爆竊的，不知道會有啲犯罪行為，你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來的。 你不要說什麼，就算你說我發我份工，即是我有些同事呢，他們是要平時巡路的嘛，即是看看馬路有沒有爛啊，看看路牌有沒有問題啊那些。那我們有時候同事呢可能去、九肚山的，因為都是沙田區啦。喂，都會被警察鬥的。 對啊， 你做什麼事啊， 那些豪宅區來的嘛。你會不會係諗住擒入去偷嘢？喂，呢、這個已經係造成咗一個一定要執法嘅行動嚟噶嘛？你鬼鬼祟祟幾條友望撚住間屋，你都要屌你啦乜嘅拉啦！調撚翻轉喺深水埗，我而家講多單嘢。喺深水埗有一間食肆，無厘頭有幾個差佬喺後門會入咗間食肆嗰度嘅，係黃店食肆嚟嘅。入撚咗間去，然之後抄鳩人哋個收銀機，喺冇搜查令底下。你抄乜撚嘢人啲文件啊？你抄乜撚嘢人哋收銀機啊？屌你老母閪！ 你嗰陣時係咪休班先？ 唔係著制服嘅， 係咯， 著制服嘅唔係休班噶。 你唔係休班啊嘛？ 跟住仲要屌你老母，俾人哋影撚曬，然之後 po 撚曬上網，然後你狡辯，我懷疑嗰度有爆竊，係咪？你懷疑嗰度有爆竊，你要揭人哋個文件嘅咩？你要搞人哋部收銀機嘅咩？呢、這個。肯撚定就仲重要喺冇搜查令底下，你呢個係完全係違反香港法律啊！你個擅闖他人地方啊！你而家 係，如果你係話懷疑爆竊，咁嗰你嗰條嗰幾條友就係爆竊者咯， 即係嗰幾個警察 咪就係咯，你懷疑人爆竊嘛，就係佢哋， 你咪就係你哋咯， 咪就係你哋自己啊嘛！ 邊個話警察唔可以爆竊啦？屌你警察強姦非禮又得，乜都係，即係乜都得噶嘛！呢個係你嘅問題啊！ 你冇搜查令就闖入去，咁咪就係爆竊咯。 跟住仲要講埋曬啲嘢喎，仲要講一兩句嘢就話：喂，哇！啲黃店生意咁好，仲要睇人條數嘅可以，係咪？即係你咁樣做嘅行為，呢幾個所謂嘅入去搜查嘅呢幾位警員，你警務處就要交佢哋出嚟啦！違反香港法例呢幾條友。 喂，其實你冇必要咁做嘅喎。 跟住你唔敢做，你仲要包庇。 係啊， 你仲要包庇。是不是而家點解啲人唔中意你差佬？點解討厭你差佬？就係、是、有你啲害群之馬嘛！ 你冇必要咁做噶。你而家大條道理惡曬噶嘛？日光白白點零兩點鐘，操兵操入去都得噶。其實你當處理蘋果咁一樣。 咁你而家係咪即係話你哋而家有中意點樣就點樣？即係話隨時操入民居又得，操入你我屌你，操入每一個民居，然之後誒、欸，你 B B 仔。幾得意啊！好走，因為我懷疑你呢度有罪案發生。好啦，到到 B 座，屌你老母，無端端撳門鐘，有個好靚嘅少婦走出嚟。咦？我懷疑呢度嚇個個少婦換緊衫，係嘛？然之後屌你老母夾硬，唔知佢做乜嘢，係嘛？跟住誒唔得啊！我覺得呢度係犯罪現場，我要影咗你。你唔好除睡袍啊！啊老誒冇帶 bra 嗰個睡袍，你我而家要影你相啊！ 證據嚟㗎， 做證供㗎嚇，係、啦。我就懷疑你咧個身體犯罪，你除埋件誒睡袍俾我，我懷疑你藏毒係嘛？咁又得㗎？ 得，唔係其實今晚許志峰嗰單嘢都係㗎。今晚許志峰嗰單嘢喺度叫現場人士唔好搞架車，唔好掂架車，掂下都唔得，因為呢個可能係證據嚟嘅。一樣嘅啫嘛，其實。 咁所以你哋一直做呢啲咁樣樣嘅嘢，咪惹嚟全城嘅討厭咯，對你哋。呢啲咪正宗嘅有牌爛仔咯，呢啲咪正宗嘅犯法行為，呢個犯法啊嘛，你明唔明啊？ 你其實真係冇必要嘅。 你係知法犯法啊嘛。你冇必要噶嘛？ 你要查呢间黄店，你大可以日光白白咁样操入去都得。 第二样嘢，你滋扰一个黄店，你觉得你自己好捻英雄咩？ 你以為自己好撚英雄咩？屌你老母！你咪就係恰鳩啲弱小，你咪喺度屌你乜黐住自己著住個制服，你係侮辱緊你套制服啊！你係侮辱緊香港嘅法律啊！你侮辱緊你自己啫！你以為真係叫搞黃店啊？係咪？呢啲小學雞嘅行為，屌你老母臭閪！小學雞都唔再小學雞嘅行為，係咪？你幾條友以為自己好撚威啊？係咪？ 英雄主義咯，踏馬咯。我唔中意你就可以鬥你，而家就啱啦。 你呢句嘢係陳浩南講嘅喎， 即係我唔拖你，可以揼你，而家咪就係咁咯。 咁所以咧，即係你呢班人係咪？而家邊個仲喺度咩？即係打埋呢啲支持嘅？呢個唔知真嘲嘲定假嘲嘲。 唔知，唔好理 佢。而家嘲嘲成為咗，屌你都唔知真定假你咯，我都唔知係邊個係。 我哋都改名啊！天地有 嘲嘲啊！ 天地有嘲嘲咯，我哋就嚟叫。 植物都偷又係嘲嘲，綠色。而家佢哋話有紫色嘲嘲，藍色嘲嘲，同埋仲有咩色啊？喂，藍嘲嘲出現係啦，係冇錯，我都唔知道。 唔撚知啦，唉！ 唔係呢個先係咪真嘲嘲啊？真嘲嘲係咩色嘅？喂，我都 唔知道。係 知道嘅網民喺度留個言，話我哋知邊個係真嘅。 係，即係話I don't think so 啦嚇。咁大家都見到，即係亦都嗱，我哋見到講開黑，即係講開差佬啦，講開差佬。咁啊，啱啱其實喺星期三係咪？星期二定星期三？星期二，今個禮拜喺朗豪坊咧，禮拜三好似係， 好似係， 唔係，禮拜三冇做，禮拜二喺禮拜二咧，朗豪坊有一個和理星，咁啊，其實全港商場咧，而家啲和理星都出翻嚟嘅，咁啊有個和理星嘅行動，咁我哋見到即係我哋喺我哋見到咁我買模型路過旺角啦，咁見到嘅就係咩咧？即係其實。你成班嗰啲咁樣嘅所謂嘅差佬，其實係完全失控嘅。你見到佢好撚好笑嘅，啊無端端你嗰日打乜撚嘢記者啫？你嗰日有幾個記者，即係無端端你衝前去噴啲記者，跟住仲要告啲記者話犯罪令限罪令。因為嗰日咧，我諗佢上頭咧，個實情係點咧？當日喺朗豪坊就出現咗和理聲啦，就有啲人就唱歌啦、嗌口號啦、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口號啦、唱願榮光啦。咁嘅時候咧，大批嘅差佬就到場啦，就用限罪令，就用599限罪令去叫啲人疏散啦。但係咧，當中嗰啲所謂嘅執行呢啲所謂限罪令嘅警員咧，佢哋全部都係荷槍實彈嘅，即係全部有幾個揸曬胡椒球槍嘅。全身都是那些防暴裝備嚟嘅，雖然冇著綠衫，即雖然不是防暴警察，但係佢哋著曬啲防暴裝備咁樣入嚟嘅。咁然之後咧，亦都好似係鎮壓示威一樣啦，咁樣去執行呢個所謂嘅限聚令嘅，係咪？你執行限聚令使乜咁啫？係咪？所以講到底，所謂嘅咩599限聚令嗰啲咧，都係用嚟鎮壓示威嘅。即係你問我啫，係咪睇得到？係嘛？咁跟住其實。啲差佬到咗，咁逐層啲人喺朗豪坊嗰啲嗱，即係即刻拉閘冇得做生意啦。本來大家唱下歌、嗌口號，嗰啲商鋪都照做生意。差佬一到就唔使做生意噶啦，全部落閘，跟住趕翻曬出去砵蘭街嗰度。咁喺砵蘭街嗰度咧，屌你老母無端端咧就衝前，屌你老母就話圍住啲記者要查曬啲記者嘅嗰個 madam 就下令嘅，聽住嘅下令嘅，就要查曬所有記者嘅記者證咁撚樣嘅核實身份。跟住無端端屌你老母就衝過去屌你老母圍跟住，咁當中咧有啲混亂嘅場面，就無端端向記者噴胡椒噴霧。我係睇撚住，我係睇撚住嗰個網媒嘅記者，有兩位網媒記者係中撚曬胡椒噴霧，攤曬喺地度。我仲幫佢買咗兩支水，即係喺當時係黐撚柒線嘅。你見到係完全無理嘅。咁到夜啲啦，屌你老母夜啲又好撚搞笑。咁咧就有啲街坊就出場啦，啲街坊你知啦，好撚頑皮啲街坊，喺旺角啲街坊好撚頑皮，就喺前面咧就嗌呢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時候咧，嗱本來啲差佬咧拉住嗰啲封鎖線冇嘢嘅，突然間有人一嗌咧，即係佢哋仲好定好靜嘅，靜態啲嘅，一有人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咧，嗰個白衫連帶埋嗰堆藍衫咧，就好似黐咗線咁定啦。即係突然間好似好似中咗毒咁， 咒語嚟㗎， 係啊，真係啊！ 咒語嚟 噶，黐緊個線咁樣樣啊！跟住無端端嗰個白衫就帶隊，屌你咩？每啲望住前面，即係佢其實佢揾都揾唔到嗰條友嘅， 係 你明唔明啊？好遠嘅，即係佢揾都揾唔到嗰條。佢突然間，屌你咩？你話準備 咒語， 準備，叉線 double， 跟住無端端跑啦，又衝勁杯啊！跟住跑嚟追佢，係追 nothing 喎。 咁追 nothing 啲啊 ，chasing for nothing， 嗰人走啦， 撞嘢， 做乜嘢？跟住可能揾唔到啦，胡亂就揾啲僆仔撳佢喺麥鐵閘嗰度啦，胡亂喎，完全胡亂喎，係嗰、那個係唔關事，我推出嚟敦道之後，啲好多人等巴士噶嘛，可能路過啊嘛。無端端屌你轉角，一班差佬衝出嚟，然之後見到個僆仔就無端端，仲要唔係著黑衫，要著普通衫，就撳佢喺埋牆，唔知做乜？屌你老尾，你真係咪黐線㗎？呢啲叫執法，呢叫執行限聚令。仲有個僆仔係一個人行，即係咪一堆人咁樣？係咪？即係你話你哋呢一班係叫做你哋呢一班係執法嘅咩？你哋而家喺度，係咪？你而家濫用緊法律，濫用緊你嘅職權。濫用緊市民對你哋嘅信任，而做出呢一啲咁撚樣嘅完全違反法例嘅行為，違反紀律嘅行為嘅，而家係最好笑係見到佢前面捉唔到人啦，咁都要放啊僆仔，跟住捉唔到人啦，咁啊向緊彌敦道翻咯，跟住咧後邊就嗌啦，又嗌個口號啦， 又仲 跟住又轉頭追啦， 又仲走遠， 追咗呢邊咧，跟住另外街尾嗰邊又喺佢後邊，即係好似 cock 你個頭，跟住屌你咯，邊個邊個？跟住然之後咧，就追完一大輪，然之後就又捉佢。 唔係啊，咁、哎、好似你有冇養過狗㗎？ 冇啊！ 你攞攞嗰啲佢可能中意咬嗰啲毛公仔㗎嘛？你一掟過去，佢就砰砰咁炒過去。跟住你可能掟完一個，佢未追到咧，你再唰唰掟第二度，跟住咁就衝咗去第二度。 而家有啲事啊，即係電套跑狗咁。 撚狗咯，呢啲叫 呢啲係真撚狗嘅，真係真係幾好笑嘅，我都覺得。咁啊亦都即係見到而家我哋香港呢一個狀況咧，都係非常之難搞。咁啊，更難搞嘅咧就係呢、這個啊，未來呢一年喺立法真空期，我哋香港到底點算咧？我哋轉頭翻嚟傾。